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25章，呢位阿石吉德见到我要卖嘢，佢啊总算翻翻嚟嘅正题啦。呢一次我喺格格与公主官入边，一共啊摸咗四样嘢。第一就系、是、公主颈上边挂住嘅嗰块玉牌，呢件嘢啊，我啊觉得有啲眼熟，准备啊留嚟自己研究研究嘅。另外三件呢，一个就系玉扳指，一个呢就系、是、八宝如意，最后仲有一个系唔知咩料做成嘅牌。我当时睇佢造型有啲古怪，所以就攞咗过嚟。石吉特要我将啲嘢摆喺个台上边，自己就慢慢睇起上嚟。古玩呢度呢有个规矩嘅，就系、是、交易不过手。即系讲呢，交易啲货就千祈唔能够从人哋手里面接，亦都唔可以向人哋手里面送。一定要放喺台上边，要佢自己去睇。因为如果中途突然间一过手，一个冇攞住或者一个冇接住，件嘢跌咗落地，咁究竟边个负责呢？而且古玩呢样嘢喐下就几百上千万，咁样一失手嘅话，分分钟就搞到倾家荡产都会有。我同阿豆腐啊坐喺张凳上边，一边饮茶就一边等阿石吉德出价。只见佢啊睇咗半日，然之后攞起第一件嚟讲。 呢个玉板子系铝款嚟嘅，不过就比较少见。板子系一种权力嘅象征，一般呢就男性墓里面居多，女性墓出土嘅就好少。不过呢一个板子就成色发黄，显然系尸油啊渗得太深啦。玉有咗尸渗就叫做死玉。一般人家呢就唔买呢啲嘢，一嚟唔好睇，二嚟啊晦气，最多两万啦。 两万？ 豆腐失声咁讲， 哇！我哋两兄弟搏晒命，原来咁鬼唔值钱嘅，一趟咁落去就摸个两万蚊嘅货。老陈啊，喂，你嘅眼光真系唔掂喎。 我啊立咗阿石吉德几眼。睇出呢条友啊想困我哋，咩尸渗死玉啊，分明啊想压价啫嘛。我就有心想同佢打听下吕叔嘅事，于是亦都冇还口，示意佢继续讲落去。石吉德啊以为成功咁困到我哋，即刻就眉飞色舞咁往下睇啦。佢啊将第二件嘅八宝如意，亦都批到一文不值。佢啊讲。 嗱，如意呢就以金镶玉为贵，你睇你呢个只有金啊冇玉，档次就低啦，显得啊俗气啲。而且啊，你睇呢个金嘅年代啊久远，色泽就发暗，上边红宝石嘅镶缝里边亦都有丝油渗啊，哎呀唔得唔得，哎呀， 佢又叹咗一口气，咬一咬牙讲， 哎。咁大嘅潘家园，两位能够入门揾上我嘅，亦都算系缘分啦。咁样咧，呢件嘢我就最高价收你五万，吓、啊、唔能够再多啦。你睇点咧？ 我心里边啊暗笑，心谂滚你妈只蛋啦！五万，除非我系脑袋入水，但系我面上亦都不动声色，做出咗一个自认倒霉咁样嘅神情。示意佢继续向下讲，呢、这、一个石吉德呢睇嚟有时都有啲料到嘅。佢睇见第三样嘢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就神色一变，先系零头跟住嘅叹息，然之后嘴里边就嚼嚼声咁去讲： 啊，呢、这个真系好嘢啦！ 嗰样嘢大概三寸长两寸阔，颜色就发黑，两边。各有一个方形的环耳，入手呢就厚实沉重，手感一啲都唔似金铁，亦都唔知系乜嘢。按照石吉德一心想压价嘅咁嘅观念呢，再好嘅嘢都唔会有乜㗎啦，佢亦都唔会当住卖家嚟赞嘅， 而家睇佢都忍唔住咁嘅样，唔通呢一个真系宝物？豆腐啊，早俾石吉德咧就氹到晕头转向。听讲话倒出嚟嘅嘢只系值50,000蚊，成个人啊已经哚晒，已经开始谂住点样第二次落斗啦。而家一见到阿石吉德赞叹嘅样，不禁啊眼前一亮，佢即刻讲：喂，点啊点啊？呢个宝贝系咪好值钱呢？可以卖几多啊？石吉德睇咗我哋两个人一眼，佢讲：你哋知道呢个系乜嘢嚟嘅咩？我同阿豆腐啊齐齐咁拧头啊，佢啊摆出一副高深莫测嘅样，压低把声讲：呢个嘢我从来都未见过，不过睇呢个造型同埋上边嘅饰纹，一睇就系达旦嘅神器咧。我就先按照佢个外观起个名，姑且就叫佢做呢、这个黑木方耳环神牌。达旦族呢就信奉萨满教，萨满教呢就要万物为灵啊，咁人同埋世间万物嘅灵魂都系一齐嘅，因此呢呢、这个咁嘅萨满呢都有咗本命神。嗱，你睇啊，呢、这个神牌上边画咗只怪物，咁呢、这个就系本命神啦，亦都只系有萨满巫师先会有嘅，而且法神又遵循火化，死咗之后神牌亦都跟住火化，所以呢啲嘢基本上就唔会喺世上流出嘅。你哋系点样揾到呢啲嘢噶？嗰、那个格格与公主相传系天赋异禀，可以同万灵对话嘅，同萨满法师学习过巫术，有本命神牌就一啲都唔出奇。不过佢又唔系死喺达旦嘅，佢死咗之后就冇按照达旦嘅萨满法师嘅火化嘅习俗，所以呢块神牌先可以保存得落嚟。石吉德又讲。咁物以稀为贵，而且呢个神牌呢又系萨满神灵寄托嘅地方，放咗一个咁嘅嘢喺屋企，点都觉得古怪㗎。咁从呢一个嘢嘅价值嚟讲，亦都要从两方面去考虑。第一个呢就系呢个考古嘅价值。从考古价值嚟讲呢，佢属于无价之宝。但系同市场价值嚟讲呢就 然之后佢又指咗一指呢个玉扳指同埋如意讲： 唉，咁仲不如呢两隻嘢嘅价钱。 我听咗仍然都不为所动。咁石吉德见到我呢个神情亦都有啲揸唔住。佢一番嘅天花龙凤系咁吹，总之呢就将我哋呢三件嘢讲到一钱不值。最后又惊我同阿豆腐佬收成路啊，又将啲价钱啊稍为往上咁抬咗一抬。我点可以咁容易俾佢得逞啊？我就一边讲话，咁我考虑下啦。另外一边呢，就同佢打听下吕叔最近嘅动静。 石吉德一听讲，你讲嘅系鬼哭刀吕叔？哇！呢位爷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噶喎。佢嘅行踪我啊，梗系唔知道啦。点啊？两位唔通想揾呢位女爷一齐？ 豆腐好唔耐烦咁讲：，知道嘢讲啊，问呢咁多嘢做乜咧？点样先可以打听到佢嘅消息啊？ 石吉德心里边呢就想担我手里边嘅火，自然就喺度玩住嘢啊讨好，亦都唔在乎豆腐嘅语气恶劣啦。佢又讲： 哎呀，你讲嗰个鬼哭刀吕叔嘅消息呢，我就真係唔知道啦。但係要点联系佢呢，我心里面都有个谱嘅。嗱，你哋行出呢个门转咗，然之后就见到嗰个好有气派嘅店面，叫做一元堂，里面呢就专门去买嗰啲杀头货嘅。嗰度嗰位女爷啊，好手段啦、手底下出嘅货从来都唔会差嘅。好似我哋啲咁嘅铺头仔，我都唔好意思请佢入嚟。佢嘅货 大部分都是一元堂接的。你们两个想打听女叔的消息、不如去那边就得了。 一元堂？ 豆腐吟吟沉沉了一句，跟着滴着我膊头说， 喂，事不宜迟，快点过去啊。 石吉德见到我们两个要走，即刻就拦住说， 两位爷，事件呢就得一件一件来办，嗱，先搞掂咗我哋眼前呢件事啊紧要，嗱，咁样样三样嘢，我出个友情价15匹，全部收晒得唔得？你睇点呢？ 我望咗石吉德一眼，然之后慢慢咁将啲嘢收咗个怀入边，我讲300匹啦，一分钱都唔系咁少。 嗰、那个肉板纸同埋如意呢確实算唔上啲咩顶好货色，10几万都 ok， 但係嗰塊咁嘅黑木方耳环神牌就真係唔世出嘅神器，如果唔係格格与公主嘅情况特殊，可能呢个世界上都好难搵到第二塊可以讲係无价之宝嚟嘅。唔係而家睇在我哋俾差人夹上嘅份上，呢啲嘢有啲扎手，我点都会将佢丢冷2个月再慢慢出手。做一行有一行规，啱啱出土嘅嘢就好辣手，唔好出。越系贵重嘅嘢，啲差人就夹得越实。有啲咁嘅青铜货出土1、2年之后先敢攞出嚟卖，亦都有。呢、这个过程行话叫做存冷，亦都系话等风头过咗再销赃咁嘅意思。石吉德一听报价就傻咗眼，即刻拍住大髀咁讲： 哎呀，我好心啊，当你哋系朋友吓，两位兄弟，你又唔好咁唔识抬举啊！我敢打包票，出咗呢个门，唔会有人更加高嘅价嚟收噶啦。嗱、啊，点样？20万吓，唔、能够再多。 我话你都冇理佢，心谂我自己仲未穷到咁交关，按照我嘅谂法。搏咗命搞出嚟嘅嘢宁愿一分钱都卖唔出，亦都唔能够贱卖。点知道啱啱行到大门口，阿石吉德嘅口吻又变咗啦，佢嘅身体系捐出个门口，即刻挡住我哋嘅前边。豆腐就讲： 喂，做乜鬼啊？你唔系想抢系嘛？ 豆腐嘅呢番话嚟，声音有啲高，即刻吸引住过往嘅路人嘅目光。石吉特即刻做一个咁声嘅手势，出嚟吉揼只脚讲： 哎呀，得啦，你哋两个咁啊，再加50万，翻2倍，50万好吗？ 豆腐奇怪啦，讲：你之前唔系话三样嘢都系烂鬼嘢嚟嘅咩？点解价格一升再升噶？ 石吉特系奇奇咁去笑讲：哎呀，两位都系精明人，我亦都系个做生意嘅，咁啊低买高卖都系常态啊。既然两个唔上当，咁我就做个诚意嘅生意啦，好嘛？50万啦，天地良心，绝对唔呃你嘅。嗱，呢个系我嘅名片。咁啊，两位都可以去其他嗰度咁对比下几次，生意做唔做唔紧要吓，到时再讲啦。 佢啊将个名片向我哋嘅手里边一塞，就让出咗条路嚟。我心里边啊觉得奇怪，而家呢一次睇佢嘅态度又唔似讲大话，唔通我同阿豆腐呢次落斗就真系得咁堆堆嘅收获？咁同我哋付出嘅真系唔成正比啊！虽然咁諗，不过我都冇当面讲出嚟，跟住我就招呼阿豆腐，按照阿石吉德子嘅路就一路摸咗去一元堂。点知道到咗地方就係大门紧闭，我哋就向旁边嘅商户打听一下，佢话2日前就已经暂停营业㗎喇噃，至于咩原因亦都唔知道。豆腐摸一摸个下巴，揣测咁讲：女叔手里面有镇海石，咁肯定要出货嘅。佢係啱啱从斗里面出嚟，呢、这个一元堂就关咗门，咁两者之间你觉得系咪会有啲关系呢？线索到而家中断咗，我唔死心，我讲：咁我哋行多几间先啦。那个石吉德就扯皮呀，有一套嘅，嘴里面嘅消息都唔知真定假，行多几间店讲唔埋，仲可以打听到其他嘅消息。我哋两个咁样一度，咁就专门挑咗一啲大嘅铺头嘅捐啦。 喺呢个年头，有钱就能够开铺，钱越多啊店越大。但系咧，古玩冥器呢一行咧，都系暗地里做交易嘅。店面再大，暗地里如果冇路嘅话，亦都上唔得嚟台面，只系表面光鲜而已嘅啫。我同阿豆腐对潘家园嘅形势就一向都唔系好熟悉，一连行咗几间，都系用同样嘅办法话要卖嘢，点知道啲嘢攞出嚟就同我哋嘅心里边嘅估价低咗108,000里，最高嘅只系肯出到200,000，而且有好多行里边嘅黑话我哋都对唔上，因此我同阿豆腐亦都唔敢贸贸然咁样去问吕叔嘅嘢啦。我哋两个人就碰咗一鼻子灰，而家行喺呢个咁嘅人来人往嘅潘家园，我哋嘅心情大家亦都可想而知。